低大约两至三度。在中午十二点，热带风暴灿鸿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0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早上天气稍凉，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56点，升188点，总成交金额695亿。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点评257蚊，升11.2；阿里巴巴279.8，跌2.2；腾讯控股527蚊，升2蚊；小米集团21.4，升6毫；港交所374.4，升8.4；吉利汽车15.6，系升8.8。中芯国际18.68，升1.4；比亚迪股份121.4，跌2.2；盈富基金24.76，系升2.4；阿里健康20.4，升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78，瑞士法郎8.481，澳元5.55，加元5.846，新西兰元5.141，欧元9.1405。每百日元兑港元7.33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636。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3点，升121点。港金现价报1766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76美元，卖出1913.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接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阶段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口。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是车多繁忙的。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在观塘商贸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介乎骏业街至到丽业街这一段多车，反方向去九龙湾由考明街至到开源道回旋处这一段比较挤塞的。另外惠里道出去加士居道多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种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希望你嘅有林义文新嘅派台 single。讲嘅就系再一次重逢嘅时候，嗰种嘅重逢可以系穿越时空嘅，经历嘅唔知系几日，可能系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乎系几千年嘅时间。新歌歌名叫做《再聚》。 将一千岁擦过身边晚人，怎么只得我不老不灭？始终死不去，我始终身被困，时代怎转变，仍为爱兴奋。从生死间来回依恋谁人，最后都只有我，重翻滚的洪流涌紧 谁人都总跌进奈何，无穷年岁经过，无从寻觅结果。难刻吐露天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远，明知不算得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远，谁根本已经轮回一千个冷风，也一早回暖，年月每秒消逝，遗下我拼命转。总有归来时，再来过千世都始终眷恋，余生一次的轮回，跨千里诞生，我不知路远，仍为你走向前，这恋爱未会断，共你在时光中 揾嚟有陈建安嘅新歌《时光边缘的人》，穿越过生同死，穿越过一千年嘅时间，穿越过无限次嘅轮回。历史上有一个咁样嘅故事，跟住呢首歌就系记录住一个咁样嘅故事。揾嚟有何韵诗。 坟前没有花，用我搬开沙土，用眼泪种些吧。墙外是你吗？何以未讲一声就撇下我回答吧。上次匆匆一别还约了，结伴去共你遇上那道桥。约定了改不了，纵使到此时。心不再在跳，共你快将生回了。重回那日你，如何回到当时？犹如情侣热恋的那时，记忆可以幻作一对蝴蝶飞舞在时光深处，荼蘼红过。知佢会没法保持，唯独春天可以给记住。楼台。 宵冬色生死，月光另有天地，长眠没有起，时间若推不返，早化蝶去有故地。我当时会讲的一句爱你，顿觉遍体轻易会飞。如何回到当时，犹如情侣热恋的那时，记忆可以幻作一对蝴蝶飞舞在时光深处，荼蘼红过都变枯枝，血肉之 只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有些人可能就是说愿意一直在等你，一直在守候在你的身边，但是有另一种解读的方法，就是当你的另一半降落深渊的时候，在污水里面打滚的时候，你又会不会舍得放弃你的一切陪他一起呢？跟住呢一首歌就係讲緊一个咁样嘅爱情观。本嚟有泳儿生于呢首嘅派台 single， 沟渠唱泳。 亲爱的亲爱的，跟我不顾后果的亲友垃圾堆。亲爱的亲爱的，请你不要笨到强求拯救谁。一只老鼠做邻居，不要一串吊灯做情侣，宁愿躺下去躺下去躺下每滴记忆与畏惧，陪着我在沟渠，夜晚浸吻在低温的沟渠，如未能未能休息的我们，唱着唱又唱，再仰望有星星。陪着 在吸去，你未有再再抛弃的回响，未能割舍的我们，像最初一张光亮，我们如此 非常之精彩的呢首嘅新嘅派对single。来自泳儿的新歌，作曲有冯咏琪，填词有周耀辉，编曲有 Josh Young 加埋有 CM Groovy。今集方面有 CM 加埋有冯咏琪，刚刚听我来自泳儿的新歌《偷渠唱泳》，跟住我咧有另一种爱情的感觉，揾嚟有陈亮呢首新歌。 失血中的伤渐污了我双手，尽管得救，怕痴怕洗不走，心中那裂痕随之将身体解剖。 荒岛之幻象， 当你碰巧经过，送上奇异花朵，样子不错，也不失也不过，像孤单的我，带入了幻觉。荒野中拾荒，尽管知道这事太肮脏，还任由爱盛放。也许这生物都很脆弱，到周遭要寄托，逃避过来换新的躯壳。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宣布，现行各项社交距离措施大致维持至下个星期四，包括四人限聚令等。其中有微调的措施是由星期五起容许在公众溜冰场进行对制运动人数可以多于四人，上限按项目的规则而定。陈肇始又说，酒店房间有多人聚集的情况并不理想，万一有人感染，出现爆发的风险会提高。他期望市民进行任何活动的时候都要留意，又呼吁市民即使去食肆用膳都不要搭台，食自助餐的时候亦都要避免共用餐具。陈肇始说，当局会监察疫情发展，有需要的时候会调整有关措施。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11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5124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有关12名在内地被扣留的港人事件，本质是12名香港人涉嫌干犯纵火等的严重罪行，应该留在香港面对刑责，但是就选择潜逃，期间进入另一个司法管辖区干犯偷渡入境，他们要在有关司法管辖区面对相关法律后果。被问到警方是否早已经知道12名港人潜逃的事，并且将涉事快艇的资料通报内地执法部门，林郑月娥形容事件本质是简单和直接，不幸地少部分人污蔑香港政府，攻击香港警方捏造事情。他说不评论警方的行动细节，强调警方在案中并没有角色，希望社会看到香港近来出现很多虚假陈述指控，能够看到真相，社会才能够向前行。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官邸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澳洲和印度外长举行会谈。共同社报道，四国就合作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达成一致。菅义伟在会前表示，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是日本政府的基本方针，谋求加强合作。蓬佩奥之前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会谈，双方同意强化美日同盟关系。蓬佩奥强调，日美关系是地区安全和平的基础。蓬佩奥又和澳洲外长佩恩会谈，外电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两人共同表达对中国在区内恶意行为的关切。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確診新型肺炎，蓬佩奧縮短亞洲訪問，取消到南韓和蒙古的行程，只是保留在日本訪問一日。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早上天气稍凉，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49点，升182点，总成交金额753亿7000多万。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点评256.8升11蚊，阿里巴巴280蚊跌2蚊，腾讯控股526蚊升1蚊，小米集团21.45升6.5，港交所373.8升7.8，吉利汽车15.6升8.8，中芯国际18.42升1.14，比亚迪股份121.7跌1.9。中国平安80.35升2.5，盈富基金24.74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8，瑞士法郎0.915，加元1.326， 英镑对美元 1.3， 欧元对美元 1.179，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433 点，升121点，港金现价报17,660 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71美元，卖出1911.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先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在港岛铜锣湾怡和街，怡和街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轩尼斯道交界较早前有意外事故，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现时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呢，就交通有啲挤塞嘅，龙尾去到黄隐书院附近啦。咁另外附近嘅铜锣湾道去高士威道，近住圣保禄医院嗰段呢，都系比较塞车。摩顿台一带交通都繁忙啊，龙尾去到铜锣湾道近住碗沙街。大坑道落山方向近住利群道利德村交界呢，交通都系有啲挤塞嘅。南区嘅香岛道近住门牌42号有临时工程，去浅水湾方向交通比较繁忙啦。咁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芜湖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啊。我知道有很多同学仔咁耐冇见过学校的朋友，放咗学之后咧，都难免会想聚下旧，做下运动，又甚至系出街玩下嘅。但是在疫情未完全停止之前咧，大家都应该要减少外出的风险，进行户外活动咧，亦都应该要适可而止。等疫情完全过渡咗之后，再同朋友玩翻旧本都未迟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骚动音乐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骚动音乐 ，I like the song that you just play。No matter if I'm having a heartbreak day or just a beautiful sunny day。骚动音乐 ，Only on RTHK。 电话旁边有梁嘉欣、Serini 同埋 Gwendolyn 啊 ，Hi，Hello， 嗨，你好啊，好多唔同身份啊， Hello. 你而家 系啊，好多个女人喺自己一个女人度， 系啊，同埋又多咗一个淑芬啦，咁样样系啦，咁啊，咁点解咧？因为咧 ，Serini 咧就系、是其实先前已经系拍咗三 plug 嘅歌啦，咁但系几有趣就喺个 remix 版本嗰度咧，就系将呢三首歌咧就系、成为咗好似一个以淑芬呢个角色做主题嘅一个嘅叫 remix 嘅 version 啦，咁样 系， 咁啊由网络安全隐患啦，咁跟住之后咧就去到越活越惹祸啦，然之后去到离原咁样嘅。喂，我想问系点样会有呢一个嘅系突然间生出嚟嘅谂法？咦，我哋可以再生啲枝子出嚟，定系点嘅咧？其实 最得意系我哋完成咗我哋自己嘅歌，即系未发台、未派台之前咧，发台我而家讲到好似好古旧嘅。未派台之前咧，咁有个 DJ 叫 INK 啦，咁佢就好有兴趣，佢话想整 remix， 跟住佢就话我想自己整晒佢咁样，跟住我哋就一开始就 OK 是但啦，咁但系都冇谂一个故事嘅，系佢同埋柜台嘅一个 DJ 咧，呢个阿波成啊，咁啦，阿柜台嘅 DJ 佢就。好鍾意上镜啊等等啦、啊、佢亦都好鍾意粉墨登场啊，佢就有好多好嘅 idea， 就譬如佢会将呢隻歌呢变成一个好似电台版咁，其实成隻 remix 一开始呢其实就係波成粉墨登场嘅、即係其实成隻歌嘅演出者呢係包括我同埋波成嘅，咁即係变咗做我哋两个同时即係、就是、一播呢首歌就一定要播波成墨声，咁我就觉得好有趣啦，佢话佢自己好开心，因为佢自己嘅声线可以喺唔同嘅电台出现喎。 系啊，我知道啊，商台都听你把声好劲，攞嚟做 I D 啊。 系啊，系啊。呢个就系、是我哋完成咗，即系自己嘅歌之余咧，系好似呢三首歌多咗另一层嘅意思，就系、是、由呢个 I N K D J 佢用 Beat Friday 佢个 project 咧，嚟谂翻一个特别啲嘅故事框架咯。佢由一开始可能系呢个叫淑芬嘅女子啦，其实佢系幻想一个有感情烦恼，亦都有好多男朋友点点嘅淑芬，即系其实有啲。我以前的音乐就喺度话 ，girl， 你要找自己啊嘅通啦。 咁但系本身其实呢三首歌啦 ，I N K 嘅角度就系、是，佢可以咁样串联一个淑芬嘅故事啦。但其实当初，譬如你由网络安全隐患，去到越活越野，去到离原呢三首，其实本身你有冇一个嘅 storyline 系 Gwendolyn 呢个角色经历紧嘅咧？ 有啊，我仲记得我一开始有呢个 deep 嘅 idea 嘅时候，系因为自己都会同网络安全隐患呢个名可能扯上咗关系啦。跟住一開始可能就呢啲係污名化嘅，咁就後期咧，我就想將呢樣嘢，因為我哋唔知係我嘅性格定係我呢一代好多朋友嘅性格都係咧，佢哋會將啲trauma 或者啲好唔好嘅嘢，佢哋就會開始笑啦，即係會開始將呢樣嘢轉化成為另一種能量。咁我就諗咗 Gwendolyn 一啲，就係咁究竟呢個女性點樣處理佢而家所謂一啲創傷啊，或者點樣嘅後遺？咁佢點樣去諗翻揾翻行到翻自己個內心？嗰條路咧，咁就一路由網絡安全隱患嘅嘢，呢啲咁disco dance 嘅嘢，跟住去到離原咧，其實突然之間其實係之前嗰兩首派台歌嘅一個前傳啦，就係講緊呢個女仔其實佢要出走，要走，要逃難，要離開一啲限制佢嘅境地。咁其實成呢三隻歌出完啦，咁但係其實上一隻碟個 concept 咧，會第一隻歌咧係會同我上一隻碟其實童謠咧係有聯繫嘅，跟住去到即系再中间，譬如有啲 interlude 啦，之后或者嚟紧咧，嗰首好 Q 好粉红色嘅歌咧，但系标志住呢个 Gwendolyn 嘅故事咧，就头半段咧就已经告一段落啦。 系 去到后期咧，你就开始学懂得点样live with 呢个创伤，而去开始爱，开始会自己旋转兜圈的感觉。跟住有啲朋友听到之后就觉得，哇！呢、這个直情系嗰啲十月咧，你知唔知秋风起个人就会点啊？开始姣姣地， 咁点咧？秋风起，姣姣地， 秋风起，姣姣地，之后咧，咁就个人就会好，即系一听到呢首歌就会觉得啊，好有 feel 喎、哦，因为。系啦，家庭观众听完之后就会觉得，突然之间可能揸翻架车咧，就会觉得自己变咗做个女人咁。我好想拍嗰啲歌词 MV 啊，系影啲驾驶人士一听呢首歌，一转身变咗做个女人，所有人系好笑。我哋 type cast 所有 drag queen 嘅 makeup 喺佢哋身上。系啊，我都觉得即系呢首歌系带俾人好有，即系我会形容为正能量啦。虽然我成日笑呢个字，但我都好中意呢种真正嘅对于 Gwendolyn 呢个故事线嚟讲嘅正能量，就系你要喺一啲负面嘅情绪，或者你要点样处理自己嘅好唔不愉快嘅经历，跟住但系你喺嗰度 rise up 嘅时候，嗰种嘅能量咧，嗰种嘅正向嘅感觉咧，先系更加正。我就觉得呢一种亦都系好似粉红泡泡啊，一啲好对于世界好有希望、好有爱嘅一啲嘅一个 message， 其实系我一路都好想喺 Gwendolyn。即係或者其實我自己啲音樂成日都會傳達到嘅，咁、yeah. 其實我就每一隻碟就有啲似係自己嘅日記啦，喺度喺度睇緊自己點樣思考呢個世界啊，點樣處理我身邊發生嘅嘢啊，都係一個自我書寫嚟嘅。其實同一啲作家寫書啊，或者寫文章啊，嗰其實冇乜大分別，我就將佢擺落流行曲嘅曲式度咯。 多謝聽眾淑芬咁勇敢嘅真情剖白，唔知你有冇同我一樣？在淑芬的爱情故事当中找到一丝的共鸣呢？爱情的世界是没有绝对的啱和错的，最重要是你曾经全程投入这样爱过嘛。答应我吧，抹干你眼泪，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因为你们每一位都是独一无二的钻石。 余情无谓再讲，讲过有更定还是对，仍是错，动动都不讲，不讲，不讲。 埋誒 ，so far 我真係覺得你今次全部歌咧，嗰、那個 production 咧係好 fine、好 polished 嘅。嗱，頭先我哋講到好似好 exclusive， 就係我聽到啦。咁其實呢首歌係會擺台啦，係啦。咁呢首歌叫《旋轉 with me》， 唔係係咁嘅， 係。 旋转 with me， 咁 Serenity 嘅新歌咧就，旋转 with me， 系啦， 好多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心谂，或者 做乜嘢， 一瞓咗， 我唔怪得啲十月起嘅时候就有种即系喉喉地嘅感觉啦，咁样。喂，但系呢种旋转就真系一种即系头先你讲嗰种粉红色嗰种缤纷嘅色彩喺中间咁样啦， 跟住佢啊，楊同今次點解你會聽到好似好 fine 咁嘅聲係？因為我哋咧兩個都係唔出街嘅，咁我哋就好多時間咧越養越執。我哋係呢一首歌，基本上如果之前嗰幾首歌係就好快錄完啦，亦都好快執完啦。但係呢一首咧係更加 refine， 我哋執咗好耐。有好多表達嘅位置，或者我唱歌嘅用力嘅力度、用力嘅方法啦。咁我哋係想諗一個好輕。好似 humming 嘅一個，我形容為缺氧式嘅唱腔啦。我哋都一路喺度 explore 緊點樣做，咁我哋又將好多層嘅唱腔去 layer 咗。咁成件事聽落去就好似一個好開心嘅好 carefree 嘅唱腔，但係同時又會好似缺氧式啊低音地喺度叫喚呼喚你嘅愛人嘅一首歌。 OK， 你有啲聽到啲泡泡聲， 有啊。所以你要好就是要真的很象真地有晒嗰一种即极尽少女的感觉啦，是不 是？是啊，但是因为抽风气 好好地 是啦、啊。 话咧，嗱，即系其实喺近呢一年咧，其实系慢慢开始你又接触到好多唔同 platform 嘅，无论电视台好啦，网络上嘅平台又好啦，即系你嘅 audience space 咧系越嚟越阔嘅咁样，会有冇经历过一个 咩？我好中意啊！我觉得系好阔啊，系啊， 系啊，成为我自己嘅舞台咁样啦， 系啦，我要注满我嘅舞台， 系啦，咁样 physically。 我想问你，但系中间有冇经历咗一种有冇曾经觉得好 overwhelmed？ 因为嗱，多咗人听你嘅歌，就自然又会多咗人对你有意见，诸如此类咁样噶嘛。 我反而其实我一开始可能会觉得 overwhelm 只系可能好多唔同嘅媒体开始想揾我做访问嘅时候， yeah. 有时其实我都好明嘅，即系佢哋可能真系唔需要对你有太大嘅认识，咁佢哋可能系觉得你几有趣，咁就想写某啲 angle 啦。咁有时写嘅事情，即系媒体嘅威力就系、是、其实佢点样 present 你系个记者之笔啊嘛。 系。 咁但系有时你会好明白一个创作者或者点，因为我哋都系有支笔噶嘛。 系。 我哋都系有自己 narrate， 尤其是而家我哋有社交媒体，我哋可以讲好多自己嘅意思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如果系同自己想表达嘅意思系相撞嘅时候，我就会有一种点解我系咪我冇解释自己清楚啊？定系我自己？選擇不同的訪問冇夠小心啊，定係點？但係因為可能而我呢一代嘅嗰好多人嘅出發點都係其實我都係想同人交流、同人溝通，同埋 get my thoughts across 咁樣。咁如果唔係，我哋都唔會寫咁多歌啦。你真係為咗賺錢咩？I mean， 即係我哋係好想叫呼喚全香港嘅比較特別嘅人士同我一齊旋轉 with me 咧，其實呢個係我自己好開心嘅啫。係我覺得啊，如果可以，我好中意咧有個 hashtag 就我啲 fans 會成日咁講，就係條女咩事。咁就係因為我咧成日做啲奇怪嘅嘢嘅時候，佢哋每一次見到，其實佢哋就會每一次接受嘅能力又會大咗少少咯。咁我其實想做呢樣嘢，就係成為自己年幼嘅時候需要嘅自己，就係我原來我係。奇怪是得嘅，穿唔同嘅衣服是得嘅，我有唔同嘅身体肢体表达我都 OK 嘅，或者所有嘅取向喜好等等。咁呢啲係我諗我一路都好想喺我嘅音乐或者我自己讲嘢做啦。咁而家越嚟越接触观众广呢，反而係我会有啲驚，就係咦会唔会我唔够快同人哋讲到我嘅意思，而即係人哋 get across 唔到啊。但其实呢首歌都有讲㗎啦，就係我话咩就係因为你未必理解到我做嘅嘢，先至会惊我，或者先至会误解我咁样。咁我谂而家就即系冇得停噶嘛，即系有时如果好多人想揾我做好多唔同嘢，咁我尽量我嘅取态系想多啲 content 喺出边咯，即系多啲存在。而嗰啲 content 唔系为咗自己嘅 fame 嘅，我觉得我系好想尝试一下喺镜头前面啊，或者同人哋讲嘢会唔会？一次比一次會多咗，即係傳意上會唔會更加 effective 咧？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 experiment 嚟嘅。咁我唔好 overwhelm， 我覺得我啲朋友都會成日笑啦，就話日日都見到你。 係啊，而家真係 我唔驚佢 overwhelm 我，我係驚我自己 overwhelm 人啊，反而。 我好中意呢個 attitude 啦。 我怕你见到我太多咁咯， 所以我要 rephrase 个问题啊！你怕唔怕你太多嘅 exposure 咧？啲听众会 overwhelm 得？ 系啊，因为真系好好玩嘅，即系做音乐嘅过程或者做一个artist 啦嘅过程啦。有时譬如你话啊，原来我自己好有 good intention， 出发点系好，但系好多时啲人 get 错咗或者好 offended， 即系而家。其实好多人都讨论緊呢个粉丝文化或者点啊嗰啲啦。咁、我自己本身呢，即係我驚 overwhelm 人之余呢，我係其实有少少係想咦咁其实我有冇一个责任或者有冇呢个能力去即係类似 curate 一下塑造一下聆听我嘅人嘅一啲行为呢。即係呢个係一个好大嘅 topic 嚟嘅，係我究竟有冇责任呢？定係但如果我唔去得闲讲下嘅话，会唔会所有嘢 get out of hand， 即係无啦啦可能有啲自称系 fans 嘅就开始去攻击人嘅，或者系自称系 fans 又觉得成日喺度 judge 话点解你又唱呢啲歌啊？你唔可以唱翻啲攞住个吉他唱嘅咩？咁咁有时就系因为呢一啲人或者呢一啲我唔系好中意嘅声音嘅存在，就令我 会肯啲去 overwhelm 人，就是、因为我觉得、你我唔 overwhelm 你，你就想去 overwhelm 我，咁我不如浸住先。呢个系一个奇怪嘅女人咧，即系年纪渐长咧，开始 gracefully 要 age 嘅时候咧，我就会咁谂就唔紧要啦。咁等我应付咗你，或者等我鞭策一下你先啦。咁等你就俾我调教得好啲咁样，调教我份先。 喂，咁所以我觉得有阵时有趣就系，因为真系睇你好多唔同访问咧，即系每一次都有一种特别嘅 angle， 同埋我譬如听好多系 fans 嘅一啲嘅反应就啊，好正啊呢、這个女人，好笑啊佢诸如此类。但系其实你除咗系呢一个 layer 之外，你每次都喺个 interview 入边可能会有一啲再 deep down 少少嘅嘢。喂，唔止系呢样嘢嘅，其实点解我咁 present 自己？我嘅原因系啲咩？我嘅 thought process 系啲乜嘢？咁我觉得呢样嘢系有趣嘅，咁样咯。 嗯， 系啊。喂，咁但系嗱，而家咧有几首四首歌噶啦，嚟到你呢个 Gwendolyn 之旅咁样。咁每一次我都系问啦，咁点先你一碟出未先？出未先？出未先？咁样有咩计划咧？其实真系。 其实我计划即系碟咧，我哋其实谂紧系而家其实逐首歌介绍咧，其实系唔错嘅个感觉。 系啊， 咁我谂其实我想今年内发嘅，咁但系而家越嚟越，其实因为呢个碟咧系想 prepare 我自己嘅个人演出啦，但系无奈地今年都所有个人演出冇话限延迟啦，咁、所以我哋其实变相系多咗时间。原本我真系谂住出五六首歌就整只 EP 咁样，而家一路整咧变咗八九首，跟住可能十首，咁可能因为已经延期到出年嘅时候，我就觉得又唔系特别心急嘅。 睇下会唔会可能打破到你嗰阵时 Don't Text Him 嗰个纪录咯。 因为 Eric 就喺度笑咧，就系因为佢咧会知道我一次过可以出十七只歌，因为我当时嘅 justification 系因为话可以只 CD 装到咁多首歌噶，咁我咪装晒咯，做咩唔嘥咗啲位望？即系嗰啲河底性格咧，就装到嘛，咪装咯。 系啊，咁啊睇下你会唔会挑战一下咯。 十首 OK 咯，十五首差唔多啦， 系咯咁样。好啦，喂，咁今日要多谢 Serenity 啦。咁就系、是你讲多次新歌嘅歌名话系诶咁样啊？ 歌名叫《旋转 with me》。 多谢 Serenity 介绍佢嘅《旋转 with me》。 喂，你讲得好好、喎。 系啊，你搞得好啫。 多谢，咁话啦， 好啦，多谢，好啦，拜拜。 再没有退路，讲破了更好，披一身赤土，委屈的味道，告别夜看尽百里路，不当更美好，焦急的倒数，偏差的路代价更 关系是地区安全和平的基础。蓬佩奥又与澳洲外长佩恩会谈，外电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两人共同表达对中国在区内恶意行为的关切。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诊新型肺炎，蓬佩奥缩短亚洲访问，取消到南韩和蒙古的行程，只是保留在日本访问一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日天气稍凉，中午各区嘅气温较寻日低大约2至3度。 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灿鸿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0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早上天气稍凉，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65点，升197点，总成交金额826亿1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80.6跌1.4，美团点评258.2升12.4，腾讯控股528蚊升3蚊，小米集团21.4升6毫，港交所375.2升9.2，吉利汽车15.64系升9.2，中芯国际18.54升1.26，中国平安80.2升1毫。比亚迪股份122.1系跌1.5，盈富基金24.8升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57，瑞士法郎8.471，澳元5.544，加元5.841，新西兰元5.144，欧元9.1251。每百日元对港元7.3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36。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3点，升121点。港金现价报1766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96美元，卖出1910.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大角咀道较早时嘅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啦。大角咀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惠安街嘅慢线已经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都系排到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都仲系比较多车些少。另外，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龙尾排到去南塘道。大坑道近住大坑径交界啦，来回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噶。喺九龙方面嘅路面情况，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嗰段多车，龙尾去到尤丽村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啦，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姿势，安排小休，同埋要多做伸展运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系为咗维护国家嘅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嘅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很多新花样哄他们，就算是这样都不应该叫人试些明知有害的东西，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ong young oak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四点之后嘅骚动音乐，你好啊，严小姐。 点啊，梁生。 系 系， 好见耐， 好见耐，系。翻嚟就唔紧要啦，都剩翻几集啫嘛，都系。系啦，翻嚟之后咧，讲呢个内地民谣啊。 好。 我最中意嘅呢个内地民谣啦。 系。 咁其实一路之前都带过一个 term 俾大家，就叫做内地民谣三巨头啦。 哦，系系。 咁其实都讲得七七八八噶啦。 嗯。 因为其实喺唔同歌迷心中咧，三巨头系有可以系唔同嘅三个人嘅。 系啊。 咁今次咧就介绍女仔 ，OK。 咁呢个女仔咧个名叫阿氏，放肆嘅氏， 阿氏 OK 系啦，放肆嘅氏。咁其实我会识佢咧，系因为佢之前同林宥嘉合唱咗一首歌，嗰、个名称叫做《自姗姗来迟的你》。 嗯， 嗰句说嗰首歌嘅意思就系讲紧啊。是啊，即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外人是不肯来啊，即是好像来得好迟啊，你迟到哦咁样、 啊。 但是只要你肯来就得㗎啦。即是八十岁 呢个有一种呢再听来嘅时候自姗姗来迟的你好像是讲緊。 点啊迟到、啊。 女性嘅生理周期。 喂呀、 啊。你肯来就得㗎啦。唔好吓亲我啊。最紧要你肯来。我就身体健康。 我觉得你呢个解读真的好意外啊但是好合理啊。你只要嚟就得噶啦，我求你。 系啊，求你嚟啊，唔该咁 样。我唔介意痛啊，唔介意任何嘢，我只系需要你存在啊，咁样话俾我听，我冇事发生。 系，女性之歌 系啦。咁我之后就开始有留意呢个歌手啦。咁我都向前听咗少少佢嘅作品嘅，哦，都几惊艳我嘅。 系， 因为我觉得佢把声并不是一个内地民谣会流行嘅声音。 嗯、 因为内地民谣咧，佢有两个取态噶嘛，一个咧就 系、 是。沧桑嘅声音，即系我哋话宋冬野个 type 咧，一听就迷晒咁啊！ 心事啊，跟住喺个荒漠之中，好似俾啲沙漠嘅沙磨过晒条声带啊，咁样嗰啲声啦，明啊！ 即系总系嚟自老男人嘅嗰种嘅沧桑同埋唏嘘啦。 系啊，夏韶星咁样嗰类就似系嗰类质地啦，个声系。 咁另外一种咧就系校园小清新嘅女声，即系嗰种一听嗰首歌你就 feel 到哇，佢嘅风吹过佢嘅秀发，着咗一套校。校服即系喺度弹吉他， 黄然啦、 啊，系啦，草地加白色波鞋咁样样 嘅 一个固定嘅搭配啦，系啦、 啊。咁 但系呢个女仔佢有啲古灵精怪喺当中咁样啦。咁、但系听翻佢啲歌咧，我觉得咧佢系一个其实讲少女情怀讲得非常之好嘅女歌手。 系 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大家演绎少女情怀同埋怨妇嘅分别。 要演绎咩？ 你听我 讲先，好似好明显噶咯，少女情怀同怨妇啊， 就咁听字面，你会觉得好明显，系咪？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同一个歌嘅 topic 底下，系、可以分得出怨妇状态同少女情怀嘅唔同噶。 OK， 假设你中意咗一个男仔好耐， 系， 但系佢 friend 松咗你，即系佢当你系兄弟啦， 系， 同埋咧佢都有佢心仪嘅女仔啊，睇住佢哋两个就嚟一齐啦。 嗯， 呢、這个时候你系可以有两个走向噶嘛？一是走向怨妇那边，一是少女情怀的。 哦。 咁同埋我哋听嘅咧，多数咧都系走向怨妇，就 系 咧咁多年我你唔爱我，我为你付出咗咁多，你都唔爱我，系你讲你爱我，你讲你爱我。 睇真系睇年纪喎，大都。 哇、哦！之前我十几岁嘅时候，我已经 已经系怨妇啦嘛。 系啊，我中学中几嘅时候见到呢件事发生喺我身上， oh no. 我已经想点唱嗰首歌，嗰首歌叫做《你没 有 好结 果》。 但系咧，呢、這个阿氏咧，即系我觉得虽然系古灵精怪，但系嗰种少女情怀演绎得非常好。 Yeah. 有心酸喺当中，就系好似头先嗰个故事咁、你中意一个男仔。嗰、那個男仔唔中意你、或者佢當你好兄弟啦，咁於是乎佢直情同另外一個女仔似乎就嚟開始拍拖啦嘅時候，你點樣表達嗰種少女嘅心酸呢？ 哦， 今日呢首歌嘅歌名叫做《有女朋友別忘了請我吃飯》，就係、咁樣講緊一個故事。咁當中咧就係講到話有女朋友別忘了請我吃飯，這樣才不會為你帶嚟負擔。 嚇、咩負擔啊？ 啊，心理负担咯，即系你请我食饭，大家开开心心咪得咯。 哦， 系啊，即系如果你有咗女朋友，你记得请我食饭。 有心计嘅女人喎、啊，呢、這个系。 哎呀，人哋冇咁谂啊，你唔好以己度人啦、啊。跟住仲有啊，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食饭、啊，大不了饮啖啤酒冲掉心酸。但其实你 feel 到个心酸喺度噶， 系， 同埋即系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食饭， 系， 我嘅告白最终会变成若无其事嘅关怀，但那句关怀还是害怕失败最愚蠢嘅无奈。 我想问你，你解读呢一个系少女心事定系怨妇啊？ 少女心事 呢个 passive aggressive， 你有女朋友唔紧要噶，我哋照可以 hang out 噶，我唔紧要，我唔开心就我真系冇事噶，我饮啖啤酒 OK 噶， 好， 我真系 OK， 我真系 OK。 我觉得唔关歌事， 是 解读的人啫。由于我是少女情怀的人，我是可以将佢解读成少女情怀。咁我不知边个是怨妇啦，可以将首歌解读成咁怨妇嘅状态。 我 系 一个攻心计嘅女人啦，借罪行凶。 你听咗先，你听咗之后你就更加知道佢唔系怨妇嘅状态噶。阿诗放肆嘅诗歌曲名称啊，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食饭。 有一种好脾气，让我非常着迷。再故意跟你熟悉，好引来你对我的注意。却在多年之后，成为你口中的好兄弟。书上说，男人最讲义气。爱情没有不可分享的东西，我强行学习，所以我笑着对你说，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 的遗憾 啊，系啊，最后一句 哦。 而我爱你是一场完美的遗憾，唔系好怨妇啫嘛，系嘛 ？Passive aggressive， 算啦，呢个人咧，呢个世界通常系咩人睇到咩世界嘅。 好想俾人知道，我真系冇嘢喎。 嗱、啊，呢、這个都系真嘅。如果真系冇嘢，就唔使特登写首歌啦。 咪系咯，你明嘅咧。 仲有每一次巡回都系要唱嘅首歌。 得就幾好啊，因為我因為一路你成日講可能內地嗰啲民謠咧，我都真係覺得係嗰啲 滄桑男聲。 滄桑就算係女聲，我都覺得只係好沙啞嗰種，好嘶啞嗰種聲咁樣。但係呢一種我因為我未必會歸類佢為民謠喎。系啊，但原来、原来可以系呢一种嘅呈现，几好啊！ 因为系其实可能内地将佢分类或者解读嘅状态，简单吉他啦， 系 咁同埋即系巡回嘅时候都会有一种我自己一个嚟噶，咁即系好轻松，简单啲讲小清新啦。咁当然宋冬野嗰只你唔可以归类为小清新啦，就系好 acoustic 嘅嘢，咁佢都系行呢个路线多嘅。 系 咁其实呢样嘢又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啦，就系咧我有阵时我都真系唔系好明咧，香港甚至乎台湾啲歌手嘅，我冇拍拖啊，我冇中意人啊，我对男人或者女人都唔感兴趣噶，嗰种状态点样可以唱到情歌啦？ 哦、 因为其实喺呢只碟当中， 通常佢哋会答你一句就系 咩啊？视为重啊嘛。 我首先我唔系觉得呢个答案有问题， 系 就系、是、因为佢哋好多时话，咁我都唔一定要经历晒所有嘢啊，我先至唱到某啲歌嘅咁样。咁我当然明啦， 系 咁，但系就系有阵时我都会觉得，如果你能够有血有肉地有一啲嘅情绪， 系啦，咁觉得你要有情绪， 系啦，咁你可能先至淋漓尽致一啲咯。 我明白，我唔系要求你经历过咩捉奸在床啊，嗰啲偷情啊，嗰啲全部嘢都要发生过你先唱到。但系喺我眼中，我会觉得你要即系心痛嘅感觉， 系咯、 啊，你系咪要经历过或者腰心腰肺嘅感觉，挂住边个嘅感觉、啊，你要有嗰样嘢， 有啲情绪记忆咯。 啊、因为呢只点咧，其实之前我哋讲过陈粒咧，你都见到，我都话其实好多佢嘅感情故事，佢会反映翻喺佢作品度噶嘛。 啊、 而呢一只碟入边有几多首歌，当中都系讲过话呢、這个阿仕系爱上一个男仔暗恋啦。其实都系当中嘅作品，就系讲紧呢个同呢个男仔嘅故事。 嗯， 例如有一首歌叫做《预谋邂逅》， 预谋 邂逅就系、是、阳光柠檬茶咯，嗰只咦乜咁啱嘅，咦乜咁啱嘅，但系其实点会系咦乜咁啱嘅？佢系度到尽噶嘛，佢知道你5:15会行经边个巴士站嗰种啊嘛。佢就將呢個故事擺咗落嗰首歌度，跟住佢訪問嘅時候，佢話無論係呢一首即係請我吃飯啊，定係預謀邂逅啊，都係 exactly 真係發生過嘅故事嚟 㗎。 佢、都真係喺大學校園嘅時候中意咗呢個師兄，佢真係明知道佢嗰場一定會去打籃球㗎啦，自己其實都唔係打籃球嘅，但係都夾硬要經過籃球場，就係咁啱你打籃球啊，咁我睇你打籃球啦，即係佢都會安排呢啲戏氛俾自己， yeah. 而呢啲戏氛曾经嘅记忆，你无论系成功定系失败与否，都可以变成作品， oh, okay. 都有感受喺当中。 Yeah. 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即系我唔想用有血有肉去形容啦，即系感觉上好似好一定要经历过咁样， yeah. 但系其实我会觉得嗰个系有情绪、有温度嘅嘢咯。 系啊，唔系，但系如果你系讲系咩读书时期嗰啲咧，通常好多都好大方讲嘅。 即系而家唔得系咪？ 但而家近呢幾年都好啲啦，即係有啲都即係大方係承認咁，我有我嘅感情生活咁又如何呢？咁樣係咪咧？定係嗰啲通常都係做電影行業嘅比較多啲咧？ 我依、這個我阿爸講嘅，係、我唔係戴頭盔，即係我阿爸講嘅。即係因為而生仔啊、結婚啊好多啊嘛。 係啊， 我阿爸因為年紀大。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年纪真系去到咁上下。 所以你见有好多而家即系，譬如系突然间有一扎系出咗嚟，就系因为结咗婚啦。咁、然之后有啲歌颂爱情啊，即系嗰类嘅情歌咯。系啊，咁但系咪又系嗰样得意咯？就系、是、尤其是你可能仲系后生廿零岁，咁假设 Mira 先算啦。嗱，我唔系话佢哋任何人拍拖啊，我唔熟佢哋，亦都唔识佢哋啊。系啦，咁但系你会即系如果有一日佢哋其中一个出到嚟话啊，我拍拖啦咁样，咁究竟嗰件事会？牽引到啲咩嘅反應呢？咁嗱，首先我哋梗係覺得，喂，你作為一個係藝術工作者啊，歌手我當你係藝術工作者啊，好啦，咁你需要有一啲嘅經歷啦，好啦，咁你嘅 fans 接唔接受到你有呢一個感情生活呢？然之後佢點剔你嘅另一半呢？你嘅另一半嘅壓力有幾大呢？你嘅公司點睇呢？你公司會唔會有啲 deal， 有啲嘅 management 嘅嘢，你哋需要配合或者係需要重新處理一下咧？係將約點簽嘅咧？咁我全部都唔知道，不過我只係攞出嚟做個例子啫。 嗯， 係啦，咁啊又可能係反映到究竟係我哋啊香港嘅觀眾究竟有幾 open minded？ 幾成熟咯。 耶、yeah, ，係啊，即係有可能其實係因為大家覺得啊 ，fans 係咪真係得咧？ 係 咁噶嘛， 冇答案嘅，冇答案，同埋我哋都唔知道個答案嘅，同埋我哋都冇立場嘅，因為我哋即係覺得係 case by case， 即係每個歌手有唔同嘅情況、唔同嘅經歷啦。 係啊，係啊，係啊。咁但我成日覺得係大方地去，咁啊始終都有個人咯。我 rather 我 embrace 一啲歌手，佢係好 honest， 就係我有呢啲情感，我有我嘅生活，諸如此類咯。甚至乎我講俾你聽，咁希望都大家都 respect 我嘅呢個空間。我覺得 OK fine 咁樣咯， 尊重下大家咯，我覺得 係。係啊，頭先你講呢一首就係咩話？ 阿詩放肆嘅詩，有女朋友別忘了請我食飯。 係啦，咁你又講究竟係一個怨婦啊，定係一個 少女啊 咁、啊、樣？咁但係我都覺得，如果我再諗咗一個角度，就係其實你都有種豁達喺中間嘅，係啦，係真係假冇人知啦咁樣。 梗係假 㗎，即係譬如啱啱而家都有啲歌係咁嘅，即係就算你講失戀歌，可能有阿陳海榮阿 Jazz 咁，佢會隔離啊點嘅咧？點我 update 我 Instagram 你都唔睇㗎啦，咁即係有一種嘅感情嘅處理啦。但係譬如惠斯咁樣先前有分手第二天，咁佢就係一個叫做豁達啲，即係。嗰種嘅感覺就係、是，換個歌咁啫，有幾大不了啫。 第二日咯，重新開始咯。 係啦，反而但係你頭先講嗰種好清爽嗰一種嘅感覺咧，我反而諗起有一首係，哇講下講，哇佢都結咗婚啊，講係應該係兩三年前嘅歌，講秦興敏 啊。哦，失戀 咩？失戀咩？ 請舉手啊嘛。定死咯！我唔係好絕對記得嗰首歌名，但係我記得 係分過手請舉手， 係 啦。咁嗰陣時我係 幾記得佢叫人舉手， 幾中意嗰首歌嘅，就係、是、有嗰種好爽，就係、是、做咩啫？唔緊要啦，分手啫嘛，大家都試過噶啦咁。咁我緊即刻係諗起秦興敏嘅呢一首歌嘅，係啦，分過手啫嘛，人哋都嫁埋啦，仲好幸福添，咪係咯？秦興敏啊，分過手請舉手。 好丑，没法牵手放狗，可以演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宣布，現行各項社交距離措施大致維持至下個星期四，包括四人限聚令等。其中有微調的措施是由星期五起，容許在公眾溜冰場進行對制運動人數可以多於四人，上限按項目的規則而定。陳肇始又說，酒店房間有多人聚集的情況並不理想，萬一有人感染，出現爆發的風險會提高。他期望市民進行任何活動的時候都要留意，又呼籲市民即使去食肆用膳都不要搭台，食自助餐的時候亦都要避免共用餐具。尖沙咀一间酒吧凌晨有黑帮人士殴斗，造成一死三伤。警方话暂时冇证据显示案件因为酒吧要关门而引起冲突，亦都冇证据显示冲突源于利益因素。消息指涉案酒吧有黑帮背景。警方话案发喺午夜大约12:30，唔同黑帮背景嘅人士喺柯士甸道一间酒吧消遣，怀疑因为肢体碰撞而口角，继而动武。有人持酒吧内嘅硬物互相殴斗。警方到场之后，发现四名酒吧职员受伤，将佢哋送院救治。其中一名36岁伤者头部重创不治，另外三人已经出院。警方已经锁定部分涉案人士，呼吁目击事发经过的人提供资料。警察队援助级协会主席林志伟去信医委会，投诉本身是医生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涉嫌违反专业操守和医德。协会在信中表示，留意到郭家麒在网上一再恶意中伤和羞辱警员，行为和医者应有的崇高道德标准相违背。信中又说，政客的言行带有政治取向，甚至为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办事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是作为一名医生，理应具备更崇高的专业操守标准，让公众对医生的专业能力和诚信保持信心。郭家麒回应说，香港人拥有言论自由，公道自在人心，希望警队不要忘记作为公仆要服务市民而非打压市民。吉尔吉斯反对派支持者抗议有人操控国会大选结果，在首都比什海克举行大型示威，警方发射水炮和催泪弹驱散，多人被捕。卫生部门表示，冲突中有一人死亡，590人受伤。示威者闯入和占领总统办公厅和议会大楼，之后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释放被关押的前总统阿坦巴耶夫。阿坦巴耶夫早前被控隐藏原副内务部长自称成为比什海克警卫司令的证据。吉尔吉斯总统叶恩别科夫表示，当地发生企图非法夺取政权的事件，他又说议会选举结果有可能会被取消。根据选举结果，16个政党之中只有4个获得最少7%的选票，取得进入议会的门槛。其中3个政党和总统叶恩别科夫关系密切。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80点，升212点，总成交金额868亿1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0蚊跌2蚊，美团点评258蚊升12.2，腾讯控股527.5升2.5，小米集团21.4升6毫，港交所375蚊升9蚊，吉利汽车15.62升9毫。中国平安80.2升1毫，中芯国际18.5升1.2毫，比亚迪股份122.1跌1.5，盈富基金24.78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瑞士法郎0.915，加元1.327。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3点，升121点。港金现价报17,63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7美元，卖出1,907.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近芜湖街。港岛的路面交通情况，较早前铜锣湾的怡和街去中环方向，近住轩尼斯道交界曾经有意外事故，较早前就有少少挤塞的，现时交通就回复正常的了。摩顿台，铜锣湾的摩顿台出去高士威道方向，交通都仍然是繁忙的，龙尾去到铜锣湾道过了换沙街。而南区那边呢，就香岛道之前近住门牌42号，因为有啲紧急嘅维修啦，有啲临时嘅工程要做啦。咁之前就香岛道近住门牌42号一带去浅水湾方向交通就比较挤塞嘅。而家嗰度嘅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就轮到浅水湾道近住门牌102号，即係呢一个富惠阁嗰段呢，有工程啊，来往方向都多车嘅。尤其是系去赤柱方向，咁慢车个龙尾接近香岛道㗎啦。湾仔嘅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多车㗎，龙尾去到东山台附近。而湾仔庄士敦道呢，因为有电车路轨工程啊，咁而家去中环方向近住湾仔道至三角街一段，同埋近住菲林明道嗰段嘅庄士敦道嘅西行线呢，有局部封路措施，交通呢有少少挤塞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骚动音乐嘅严琼，我哋成日都讲一家人最紧要齐齐整整。但是今次疫情实在好严重，我哋已经唔可以淨係见到自己嘅屋企。正如好似李荣浩呢一首同根咁讲，全世界大家都系一家人，一家人一起对抗疫症。 无数自己人同根，同一家人都有过分寸。可每当一方受困，是生命陪伴的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吸烟引致食道癌、膀胱癌、咽喉癌等多种癌症，这些由吸烟引起的癌症可以致命或带来长期后遗症。一些身体基本机能，例如饮食、排泄和说话能力等，可能永久受损。不想这些成为你每日生活的一部分，立即戒烟。想知多些戒烟资讯和预约免费戒烟服务，假戒烟热线18331838。 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红路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我只为你，点亮眼睛。虽然想说清，我还是空气，却因为你。深信不疑，喃喃自语，在黑夜里，你不明白，你细微的呼吸，都夺走我血液里的氧气，爱会走。 阿琼的部分，昨天就跟你看了第31届台湾金曲奖部分的得奖名单，而今天阿琼想跟你看的是我心里面的一些遗珠的部分。先选来我告五人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红》，是一个我心目中的遗憾来的。 喃喃自语，在黑夜里，你不明白，你细微的呼吸都夺走我血液里的氧气。 首作品《红》都攞到最佳音乐录影带，即系 MV 嘅奖项。但其实在我心目中咧，告五人应该都是去年最佳乐团同埋最佳新人的得主嚟嘅。虽然很多人觉得大演应该是9M88啦。非常之好睇嘅 MV 作品嚟，虽然失落咗最佳乐团同埋新人嘅奖项，但我相信告五人呢 live 表演嘅魔力系冇得抗拒嘅。都希 望快啲可以嚟香港睇到佢哋现场嘅表演，感受到呢一对乐队现场嘅魅力啊！讲完乐队之后，讲组合啊，其实真系好中意呢一对嘅组合啦，佢哋叫做守夜人，不过佢哋都失落咗最佳组合嘅奖项。 讯息十一点过去，有没有被谁找到的奇迹？之间的感受一样的疏离，我不是自己活在黑暗里，平行的失去有人。 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睡不着》啊，之前同大家介绍过嘅，其实填词嘅部分咧系选择咗好多失眠嘅网友嘅留言，组合成咗呢一首嘅作品。之后都系琼心目中一个遗珠嚟嘅，以为佢会有更加好嘅成绩啦。 是说在一点，也是带没有欺骗。见不过每一天，人们彼此真心一片，心肝都堵着节奏跳，连挂着气色嘴巴笑，直到摔在身边绕，苹果让你咬，直到气中鸡巴掉，我们的独角。 可怜的亚当从此掉进蜘蛛网，为面包打仗，先有摧毁吃土壤，破石头大象进化变成四不像，举头望着八方，低头忘了四故乡，人人都搁在身上风擦伤自己的气质，穿白的鸽子为什么他想变成了历史，努力有几条宝马买到房子，不过是为了让青蛙能变成王子，穿回忆的姑娘她不到尊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昆虫，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只努力挤进荒凉庸俗的天堂，那些没回应的猪他们眼睛生动，只为每天妒忌着别人成功， 邓紫棋啊，歌曲名称《摩天动物园》，最后攞到评审团大奖，其实都已经是很好的成绩嚟嘅。 你和我生来都是曾经发的痴，这是同样被写成太多坏的字。长大最无奈的是，他是怕是傻子，你若不笑没饭就吃，必须磨练牙齿。别人能屠宰，别管都只能把他出卖，再无奈也只是承受无法避开的负担。当彼此爱上不满，一开始察觉不出来，这一切腐败，他像骨牌，满腹的覆盖把你毒害。单纯那一群小白桌，被名而利熏陶白波，一副都故意小快活，沦为了超白诺，买了灵魂老财富。 首先我私心觉得啦 ，Jamie 张专辑应该有更加多嘅奖项嘅，因为嗰阵时有八项入围。之后咧就到阿琼心目当中啊，年度歌曲嘅遗珠嚟嘅，简直系灭火器。他们这一首双城记的作品，虽然他们已经凭这一张无名英雄的专辑拿到最佳乐团，但是双城记这首歌觉得是都挺重要的一首作品来的，无论对台湾定是香港。 无辜的人昨天已犯了明天的罪，有心的人原罪是没本事谄媚，无怨的人受不起卑微报的恩惠，有梦的人再也没有自由闭嘴。漂白了城市的泪，烟雾不必再吹，蝼蚁只有汗水。历史总在轮回，哪里没纪念碑，哪种悲情更悲。他们有敢要回答，不装听到喧哗，寒蝉只能在沉默中爆发，冷血是冷血，舍得打吗？热血让热血热，走到天远地开花。他们用黑手打压，赤裸裸实行家法。我们用流水炼成盔甲，用赤壁破除无畏的人，在权威之下，无人说害怕。 灭火器乐团第一次同林夕合作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双城记》，那时是说是送给台湾和香港的一首作品。虽然他们已经凭这一张《无名英雄》的专辑得到这个最佳乐团的奖项，而在拿奖的时候他们都说其实是成立20周年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某程度上都肯定了这20年来他们做台湾音乐坚持自己音乐方向一个很重要的肯定。但是你看回歌词，你大概会明白琼为什么会很私心地希望他是得到年度歌曲的肯定啦。当然这成只专辑啊，《无名英雄》成只专辑都有非常之多的作品值得大家多多留意。今天为你介绍的就是灭火器乐团。跟你有林夕填词的这一首歌曲名称《双城记》。之后呢就应该是很多人心目中今届金曲最大的遗珠，它叫做 9M88。 之后揀你这一首歌都有入围到年度歌曲奖的， featuring 有 Leo 王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最高品质静悄悄》。 有时候要懂得闭嘴，就算眼角忍住余味，扒拉上嘴巴的拉链，放下执念锻炼自己的理智线，喝一口茶，吃一块糕，想学会豁达，时间不嫌太早，旅行中牵动感性的步伐，把思想生活往世界各大，如他们赢了世界的规则，让我们不发育的规则， 选择碌碌不懂的哲学，学观察人性的特写， 耐心高度如何推开机关，把子读懂他们招数，有认识心理的苦衷，身向后可否虚无恬淡，有些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谁敢随穿过云霄，我冲破大气层，有容乃大，寸力了无痕。 最高无名指，轻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如果你是内行人，人人穿过水无痕， 很好，很好，我很清好，没事 ，I'm OK，I'm OK。哎呦呦， 我有一把尺，要忘记羞耻才放下面子。Every day's my birthday， 我喝两三杯就会醉。夏天好热，我脱衣服冬天盖棉被。我是一张纸，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是我自卑。橡皮擦，不听妈妈的话，也不是都不听，是谁不听？再听听看有没有道理。Yeah. 饭可以随便吃，但话不能够乱讲。No。青菜不能煮太久，煮太久了没有营养。